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这一段呢，我跟一水老师，我们接着来聊聊本周的主题三和五。 对， 三和五你怎么选呢？微信来告诉我们吧。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如果说昨天没听节目的朋友听到我这句话可能还有点云山雾绕，是吗？ 翻三方见五洲 怎么讲呢？那么最近有两款很热的 SUV， 也是高端豪华品牌奥迪的 Q5L， 还有全新宝马的 X3。 嗯哼， 你们会怎么选呢？你们也不妨把您的意见发送给我们啊。还是那句话，来找到我们微信就可以了。 对，这个还是先从价格来说吧。嗯，因为那个温故而知新一下嘛，两台车型的官方指导价都同样在40万以下，就是我说起售价格啊。全新的奥迪的 Q5L 是起售价格是39.28万元，然后 X3 呢是39.98万。 嗯， 那从这个起售价格上来讲，其实略有差距，但没有，但其实属于那种大差不差类型的。因为你手握40万的这个预算的话，在几千块钱的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大家都还能忍， 嗯， 对吧？然后所以在价格上面呢，我认为可能从初始价格和相对来说中配的这个价格大家差不多。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给大家重点来说的，像尊享运动型啊，这是 Q5L 的 45TFSI 的48.99万，和那个 X3 的这个28的这个应该是那个 30i 的这个领先型的 M 运动套装，全都是基本上都是那个主打运动的了，都是49万的这么一个概念。当然你看到最后的这个顶配的时候，咱们先说价格，就是确实是差了不少。 嗯， 宝马的这个 30i 的尊享型的 M 运动套装是上到了将近60万，58.5万，然后奥迪的全新的 Q5L 呢是叫豪华尊享豪华运动型，是51.7万。 其实我觉得两台车的定价方向还有定价这版本，做的不太一样。宝马 其实我认为趋同， 宝马就是做两个档，两种。 宝马做三个档 啊？不对，宝马做了 它是就是按照发动机来分吧。 如果说这个套装就是 哦，明白明白，那 就是 按照 一个豪华的，一个运动的。但是你说都30i的，还都是 M 运动的， 是 就是。 上到30i了嘛，你必须运动一下嘛，对吧？ 就是，但是我综合对比了一下，就是起码入门版本的车型， 大差不差哈。 如果在入门版本的车型，两个这个很多一些小的一些零碎上面啊， 嗯哼 ，X3 啊，它是给的很实在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购车预算比较低，那么又对于 40万出头。 对，那么又对于 BMW 这个品牌有所钟爱，而且关注点是什么的实在。说白了，我还是更看重了BBA AB AAB 什么这个牌子来的， 啥玩意儿？这是， 就是我是看中这个豪华品牌的样子来的。 嗯哼， 那么我不想那么高的预算，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被宝马洗走一批人。 明白。而且咱这样吧，咱们其实可以先慢慢从外观来跟大家说，因为毕竟两款车型，不管是你是什么版本，大轮廓是一定一致的，对吧？你可能会有这个套装的不一样。你可能会有这个大灯的这个样式不一样，尾灯的样式不一样，但你整个的轮廓 X3 就是 X3，QL 你打眼一看它就是 QL。 但 所以两款车的这个风格基调，我其实顺着刚才洪城话讲啊，就是它是完全不同的。 但你就是我突然间想到这儿，就是两款产品都差不多的时候，就能得出最后一个结论， 选 GLC。 不是，我就是。可能完全是这个状态，看宝马都不屑于去看奥迪，看奥迪的也不想去看宝马。有没有这种人？ 会定位分明这么明显吗？ 就我现在很好奇， 如果我要是消费者的话，我这三家都会看。 我思考不了这个，你看我要是消费者的话，我综合考量就现在看东西就是我的范儿得是那个样的。 那我知道，我大概明白你的点， 就是你现在让我看奔宝，我不看了；我看雷克萨斯， 我要看捷豹， 我要看路虎。 对，因为这是我喜欢的那个整个我未来要走的这个风格和我树立的这个形象和气质。 嗯，啊，是，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市场上啊，就是像这种中级的 SUV， 尤其是豪华品牌的，它确实好多。 嗯， 就是咱们今天，尤其是这几天跟大家重点说的是新近上市的这两款车型，大家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你比如说雷克萨斯，刚才洪总提到有啊 ，NX、RX 都可以买到啊。然后刚才说的那个捷豹、路虎啊，对吧？发现神行，对不对？人还是提供七座的呢。还有那个凯迪拉克，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还是就是基于现在新上市的两款车型的这个基础上，跟大家来去聊。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我可能把这话题扯远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核心现在消费者们关注的点呀， 我认为消费者是成长， 我现在是越来越摸不着了。 嗯，那这样吧，我给大家就是定这么一个基调，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 嗯， 我认为宝马依旧是宝马的那种运动范儿。不管它是豪华套装还是 M 套装，它依旧是那种运动的精神， 包括它的调教和感觉还是走宝马 是的 那种。 然后如果说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商界人士的话，我可能不太崇尚那种什么运动啊之类的，我就是为了一个所谓的商务出行和日常使用， QL 比宝马更适合，因为它的那种商务气场和端庄的气场要比宝马的那种张扬的个性要更加的符合商务精英的那种感觉。 对，就如果说在我们在节目里现在要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和标签，就是宝马运动，奥迪更加的更稳重。 嗯，虽然它的改变要比原先的 Q5L 更，就是原先的 Q5 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它还是那种四个圈嘛，就还是那种更稳的感觉。 嗯，这个整体大感觉啊，咱们听众朋友你大概心里有个了解啊，就是确实无论是在外观的角度还是从设计的这种角度来看，两台车确实像我们刚才说的加的那个标签。 嗯， 如果说到这个，那其实那再比的话也不好比，这两台车大小长短也都差不多。 轴距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奥迪的 Q5L 要更长一些， 更长一些， 对吧？嗯，然后在实际的这个就是乘坐当中呢，我也是坐过后排一下，Q5L 的这个后排的这个坐垫的这个舒适程度还是挺高的， 就是能 比较软 到膝盖吗？ 到 膝盖窝吗？ 这个不到膝盖，再往后一点点， 就是坐垫 不是那么的短。嗯， 坐垫够用， 对， 不是特别长， 不是那种就是特别长，是完完全全把咱们那个大腿全都撑托起来那样的感觉。 嗯， 但是足够用，足够用。 嗯， 但宝马有一点好是什么？前排它有那个腿托，这是奥迪没有的。 反正不管我手动拉一下还是怎么着， 哎，对对对， 就是完全承托， 完全承托，这是宝马跟奥迪宝马跟奔驰都可以做到的，但奥迪没有这个。 嗯 嗯，至少在我开的那一台车上，因为我开的是40，是低功率的那个版本，在那个上面是没有。 嗯，那这两台车如果要再比的话， 嗯， 你觉得还从哪儿比？ 这样，咱们还是从入门级开始比，就是入门级的配置到底是差了哪个？ 哦， 我相信这个是有相对的一个标定的意识的。 啊，嗯，就是说咱得还得是从这个有可比性和有。从固定的东西来去考虑这个事儿， 对，就是眼见为实，这个耳听为虚嘛。 好嘞， 跟大家比一下什么叫眼见为实。 那我们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比比这两款车的入门级的配置，看看这些全系标配的东西，两款车都差在哪里。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咱们今天来对比一下宝马的 X3 和奥迪的 Q5L。 嗯， 刚才在很多的感觉和包括各个角度我们都说了一下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和参数包括一些配置的罗列也绝对是能够说明一定问题 的，骗不了人的。嗯， 那我们就拿两台车的最低配的版本最便宜的版本来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吧。 嗯，那咱们就选取了这个全新的 X3 的 xDrive25i 的豪华套装，售价是差200块钱40万，39.98万元。 嗯， 和奥迪的全新的 Q5L 的40 TFSI 叫荣享进驱型， 没问题。 啊， 其实呢， 39.28元。 其实宝马 XI 你也可以选运动套装，这就是宝马在最低入门版的时候直接给你两个选择。 嗯，就跟那个525的那个豪华跟525的运动是一样的。 对，这也算一个小的优势啊。 这个有那个，再说一句啊，我这两天确实也在看525的这个车型， 525旅行。 据说不三厢，不管是这个常州还是标轴的，据说有的地方已经进了30多万。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进了30多万，中等的销售价。 那S90怎么卖啊？ 它可能优惠更多呀。 不说说它这两台车不聊远啊， 这个 X3 跟 Q5L。 首先呢，我们先就不说发动机跟变速箱了，因为这个大件咱们自己去体会 啊。 好吧，这个我建议大家都是去好好去试驾一下。 EA882.0T 配七速双离合，然后 B48 系那个发动机配采埃孚的八速自动变速箱。 对，都是可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很成熟，很稳重。 嗯， 都加95号油。 嗯，然后呢，咱们从这个实际的配置开始说啊。 嗯， 首先呢，宝马在这一方面是在气场上做的可能更足一些，这也是跟他们的这个运动特质相关的，比如说他们的轮毂。他们直接用了19寸的，而且是245的胎，然后奥迪 Q5L 是用了18寸的235的胎。 嗯， 但实际上两车其实在视觉感官上，我认为 大差不差， 大差不差，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区别，不会有太多的区别。那主要的一些配置是在哪儿呢？就是宝马就一直以来是防爆胎嘛，对吧？ 嗯， 所以它有一个防爆， 但没备胎 啊，没有备胎。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车辆里边呢，都有什么呢？就是个主动的安全方面，奥迪呢在这个科技配备上会略胜一筹。你比如说有这个主动刹车。 哦， 这个是在你不管是跟车呀还是在行进当中，尤其是你开启了这个 ACC 的这样的选择之后，有主动刹车之后，它可以咱们不可能是完全避免啊，但是有效的去缓解了这个发生碰撞的可能。 就是如果出问题了，它会自动来进行 先帮你刹一下 啊， 先帮你刹一下。 宝马是提供了一个驾驶疲劳的提示。 对，然后之后呢，咱们可以再往下看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座椅方面，其实两者都是那种要么是织物腰，要么是仿皮。 嗯， 但是这么大的车如果有这个腰托的话，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嗯， 这个奥迪 Q5L 是来去配备的，但是啊，电动座椅机这个是 X3 去有的。 嗯， 我觉得这两点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为一个人服务更到位，另外一个是为全家人服务更到位。 嗯， 大家去想想自己去怎么去选。嗯，再有就是一些实际的和选装的配置当中，我认为两家有自己的小心思在里边。 嗯， 你比如说 X3，它本身的售价起售价格就贵了7000块钱。 嗯， 那它给的确实在一些东西上面会比较多，你比如说转向头灯啊， 还有 LED 灯， 然后上来就是 LED 灯啊， 嗯， 然后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前雾灯的一个集成形式啊，包括咱们看到的这个全车的一些这个全车雷达呀， 嗯， 这个可能都是 Q5L 在一些方面是有缺失的。 嗯， 但 Q5L 的这个一点好处是在什么呢？我比你便宜了7000，那另外呢，我会以其他的选装的形式来进行一个配备。 嗯， 你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那个 LED 大灯，我原先是氙气的，那我可以选装这个 LED， 那可能花个6000块钱。然后如果说我想装一个真皮座椅，我可能花个3000块钱。 嗯， 我可能选装一个其他的什么 B&O 音响，我可能花一个7000块钱。那这样的话，你慢慢再去叠加的话，那其实你买一个低配的 Q5L， 你的初始价格在实际的，咱们说将来肯定会有市场优惠嘛。 嗯， 在实际的店头的优惠当中，你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权，和你对于预算的把握上会更精准一些。 嗯，我就是其实你还是看好了奥迪 Q5L 未来的这样一个大的走向。 因为奥迪这两年一直在价格上面，我觉得就优惠力度上是有优势的， 店也多，反正 店也多。然后大家对于奥迪这个品牌现在年轻化的政策，我认为也是相对来讲更加的认可一些。 嗯， 宝马呢一如既往的是很运动，我相信热爱宝马的粉丝们一如既往的会热爱宝马，但是它在一些这个实际的优惠的店头优惠当中，就肯定不如奥迪来的那么的实在。 行，我总结到这儿呢，两款入门版的车型，就是宝马现在入门的配置，因为价钱稍微贵一些的原因，也会稍微多一些。 嗯，稍微多一些，而且多的有的时候呢，确实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你比如说 LED 灯，对吧？点亮速度更快，然后照射效果更棒。 然后奥迪呢，就是我们还是看好未来的整个一个售价的一个优势。 走量的话，我觉得如果单比这两台车的话，我斗胆预测一下，可能还是 Q5L 会更多一些。 哦。